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陈云、梁锦祥， 本土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咁啊，第一样嘢，我想恭维下陈云啊。我就好少嘅，但系咧就即系今日都咁嘅气氛，我都不能不恭维几句啦。就是你那隻大鵬金翅鳥呢，就真的有時候都挺靚的。靚 到我覺得不是挺好意思，因為怎會在議會發生這樣的事呢？就是一大鵬人走了。 不是，好像你前一天那個投票之前，你整個支大鵬金翅鳥出來，是不是？有時候那些事情就有時候不到你不信的。我再次強調，我一個 很科學化的人，即是凡這些事其實你知道我一直我都不跟你說，我又間中我提下純粹一個節目的趣味性。咁但系呢排咧， 笑下 咁啊！但系呢排咧，有啲嘢真系似乎令到你不能不即系有少少唔能够唔信啦吓。 太多奇迹啦，即系唔单止系譬如话星期三，唔系即系星期四晏昼嗰单啦，即系忽然间话政改投票，跟住忽然间就否决咗啦，咁样一班人走咗，又留低几条友喺度咁样。夠數啦，咁跟住點票，咁曾玉成話點票，跟住就否決咗。 嗯， 其實本來就要否決㗎啦，咁只不過咁樣。 佢形式上唔同咗。 係，形式上就係建制派唔同你玩，或者建制派唔知收到啲咩命令就走曬咁。咁就之前就係阿長毛啦，又話收咗一億，跟住又話唔係，跟住特首啊逼佢話，而家收咪去報廉署啦，咁佢又唔報咁。咁成單即係好多大大小小嘅事都見到好多滑稽嘅事發生， 係啊， 即係滑稽。 但係就唔止你講喎，有一樣就想提就連坐時嗰張車公嗰張廟嗰張簽啊。咁你知啦，即係我哋以前讀英國文學或者我哋讀古代嘅希臘歷史咧，同我知道 Oracle 咧。是你即刻解唔到嘅，不過你事後解翻就好通嘅。 即係之前個個咁半信半疑，究竟係咪點解咁真係咁離譜？點解講到咁白嘅咧？咁點知事後就知道咁呢個就係 Oracle 即係問卜咁樣，即係去個太陽神殿度問咁樣，佢就講咗啲模棱兩可嘢出嚟，咁事後發生咗之後先知，靈個鬼咁。 係啊，你初頭就會覺得，一係就好易解。但通常會解錯。另外剛才好像陳文講就是模棱兩可，舉個例，譬如話有個即係中亞區嘅皇帝帝國，就走去呢個太陽神嘅神廟個 Delphos 嗰度啦，就問即係佢要打另外一個帝國咁點啊咁樣。咁嗰個神語咧就話聽，將會有一個帝國咧就滅亡。咁佢直接解釋就以為佢打嗰個帝國就嗰個結界君王，點解佢打出自己個帝國滅亡？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當呢個第二次嘅波斯入侵希臘嘅時候咧，佢哋亦都係有民族啦。佢就話要打咧就唔好喺雅典打啦，就喺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由四方又長嘅地方打。咁啲人就中意翻人打，後屘收尾就理解到原來所謂講個死亡場就係嗰啲戰艦，木果戰艦。咁結果就喺海戰打贏咗。咁後者就，大家可以講話，事實上係一個政治嘅操作嚟嘅啫，即係根本就啲人都即係任佢點解得嘅。咁但係咧就當其時已經未打之前已經有啲人好有見識㗎啦，就要做好啲軍艦啊。咁事後就話哦係呢個 Oracle 驗靈驗咁樣。咁我哋無論點都好啦，就歷年呢譬如話呢啲咁嘅簽語呢，佢唔多唔少事後你當其時係唔係好識解，但係事後你就覺得嘩完全真係好通透。因為最諷刺今次係咩呢，即係求簽嗰個係劉皇發。 跟住 解簽個，即係解簽嗰個，亦都係流亡法，佢只係解。咁但係結果今日就等，即係等一個人的投票嚇，即係套用呢個九把刀嗰套戲，等一個人的咖啡入邊，等一個人投票，等佢， 等佢投票，點知其實唔使㗎，即係等埋佢投票都係輸咯， 係啊， 都係否決人 啦。咁啊，即係有可能應驗咗話所謂佢貪心嗰樣嘢啦嚇。咁如此種種，我哋就唔去深究啦，因為我哋即係呢個節目都係好科學化嘅嚇。咁我哋就即係只不過恭維一層話，就係即係你嗰只大白金潮料，真係有陣時都真係有啲料到啊！ 睇拍都係，而且好多天象，好多真係鳳凰咁嘅雲啊！咁即係不過呢排就比較少網友拍到啦，就都有啲網友見到咁。 哦，唔係，但係你講異象都好多嘅呢排，譬如野豬啊、啲魚死啊， 嗰啲 都好多。 好多魚跳上嚟誒，喺赤柱海灘嗰度咁啊！拍 YouTube 都拍唔到，因為太過黑咁咯。 啊，蘋果就有做嘅，佢好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做節目嗰時候就啱啱呢個所謂偽政改就投咗票，咁結果就以鬧劇收場，係嘛？咁時間一日我哋先至即係出街啦。咁但係喺呢段時間，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少少預測，咁啊睇下聽日啲人係點講法啦。咁第一樣嘢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如果長遠啲嚟講咧，其實呢次係再次一次證明引證咧，就阿陳文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實際上係北京管唔到香港。係 啊，管唔到。想夾硬整個假嘅政改方案，逼啲人通過，咁又氹民主派一兩個人投成，都唔得。 但最重要的問題咧，就唔止頭先話，即係所謂即係要叫翻啲票啦。因為呢個到到尾，大家都喺嗰個禮拜都睇到唔清楚。而家問題就係咧，北京連管自己嘅香港嘅建制派都管唔掂。 其實係個利益有衝突嘅。土共固然，就已經講咗啦，即係喺九七之後已經講咗話係跟共產黨就係有用喎，有用而無榮啊。即係除咗係咩陽光嗰啲班啊、荷蘭水蓋之外，其餘都係冇乜好處撈到咁。建制派就佢係喺香港就係、或者中港投資或者本地嗰度得到啲商業利益或者大財團嘅利益，佢又唔係太需要俾面共產黨嘅。咁故此佢係一班嘅投機分子，咁固然你話佢哋紛紛表態親共，咁實際上親唔親共大家知啦，冇可能係會親共啦。 但最重要一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大家要睇咧，咁呢個問題要攞到呢點就係、其實整個共產黨以至香港嘅土共，以至而家係因為呢個利益嘅問題去附和去親建制，實際上呢個係一個利益集團嚟。一旦呢個利益大家有矛盾或者唔存在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即刻散㗎啦。 即係散，即係好戲劇化咁，結果係樹倒猢先散，即係一個人 call 咁啊嘛，散咯咁啊，咁即刻散場。 咁但係有啲人唔跟啊嘛，有啲人收唔到消息嘛。即係簡單嚟講咧，即係呢有兩個即係重點啊。其一咧就係咧，如果係個利益集團嘅話咧，佢必定係喺一個大家利益一致嘅時候，先可以產生一個團結嘅作用。但呢個利益一致嘅時候，通常都唔會出現嘅， 好少啦。 完全一致嘅時候，真係通常都唔會出現嘅。 經濟利益係好少係一致嘅。況且呢班人即係自從香港嘅工業化，去咗大陸，因為工業搬走咗，好多其實係從事金融炒賣同埋地產食價，即係食租嗰一群人。咁佢嘅利益其實唔係喺本土嗰度嘅，一啲係跨境，一啲係靠股市。咁根本就係瞬息萬變，好難話。好似南韓啊、日本嗰啲大企業家咁，真係喺本土，跟住就係咩除咗工業之外，傳媒啊，咩嘢都撈埋，跟住執政黨又選咁嗰種由下到上，由工人去到政黨，去到傳媒，去到議會、總統或者總理，咁一條線去嗰種咁嘅企業家或者嗰種利益集團，香港係冇嘅。 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利益集團本身亦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盤根錯節嘅內部嘅利益嘅衝突。即係呢個喺土共入面或者今日特別睇到啦，譬如自由黨同佢哋，咁已經個部分唔一致啦。 唔一致，因為譬如中小企同埋係大財閥咁啊，個利益係唔一致。 好啦，嗱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角度啦。咁如果細啲嘅角度就係話咧，你今次體現到咧就係成個部署，譬如話喺呢個立法會去做呢樣嘢本身，大家第一樣要記住，成個行動係冇可能冇中聯辦喺下邊協調。所以事后做出来呢就说我们要道歉，我们要写返即是同这个中联办去交代返成件事，交代当然用我的字眼，但是即是他们要同中联办，实际上这场是一场戏来的。 一场戏。 非常戲劇性的事情，就是你說不是一場戲都難說，連曾鈺成自己解釋都解釋得很牽強。 是啊，再次強調一件事，就是在這件一件這麼重大投票，臨一個投票想透過一個集體離場去做到某一種目的的，這個不可能是他們自己自發，亦都沒有可能是只有部分人知道，而未經中聯辦的批准或者是甚至是主導而造成的事件。我覺得這件事是到到即係我哋而家啦，係冇人講，即係暫時冇人講到呢一項， 但係難以估計啦。如果係冇北京嘅操控或者北京嘅授權，我估覺得呢班即係資本家香港揾食嘅，唔會咁自咁強嘅自主性。 係因為一旦如果係自把自為去做咧，就成件事嘅結果一定要自己孭鍋啦。咁固然而家孭鍋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咧，呢件事本身。我覺得如果我哋嗰個假設成立嘅話咧，換言之，即使而家由北京透過呢個不同嘅組織啊，中聯辦有其他，去直接嘗試去操控香港嘅政局，都操縱唔到，都出現一個咁嘅戲劇化嘅現象。咁呢個我相信就係陳文一個好清楚嘅解釋，就係話其實如果你透過一種傳統，就係中國管治直轄市嘅方式去管香港，係一定管唔掂。 管唔掂，因為呢度唔係呢度冇黨委啊嘛，同埋呢度嗰個資本家唔係紅色資本家嘅，一部分係嘅，即係由北京移植落嚟香港，但係大部分其實係英美，特別係英國喺香港係扶植嘅一班嘅。親英的資本家，他們可以表面上親共，但他們的心是藍色的，就是親英的。 嗯，那你剛才那個說得更加誇張一點，甚至土共裡面心裡面都是藍色的。都不是一定 的，那些家當都去了加拿大 的。所以那個就真的信不過的。那如果由這個就是說、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就是一個推敲。在2003年的時候，就胡錦濤主政的時候就說，咦，香港要管。咁經歷過今次事件咧，習近平嗰個思維咧可以有兩個方向睇，就係佢會再強化呢樣係北京更加要伸隻手落去香港管，但係差唔多而家去到差唔多要去個差唔多可以叫一個極限。你有特工在這裡， 特工殖民 各階段的殖民，但是都沒有用的，你殖民的話你落到香港，你落地生根，有自己的利益，有法治保護，甚至是功能組別、工會選舉，那變山大王，不需要聽你的話。 那這個一個極端來，就是將以前那種共產黨的思維更加強化，還要伸長一點，還要加強控制、我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怎樣，這個第一樣。第二樣的就是，咦，回來想陳文說一套東西可能真的要參考一下、 重新來過，即是你 賦予權力或者賦予授權，即是給本土人組成一個政府、那個選舉方式可以慢慢想，但是那個思維要轉，因為他黨委、移植中國的黨委落香港，這個已經不得了，因為一定是要由小開始來即是個血脈這樣來。另外就是必須改變香港的環境，和特別是個法治制度，這裡不是人民法院管的地方，這裡是英式的普通法，而且是整個英聯邦體系的普通法來管，而且那些法官不是老共委任的，不是由人大委任一個審判長這樣的方式，那些法官是他自己產生，而且有些是 外來的，故此整個體系不是中國話到事的，所以在香港想著複製中國，在香港這個是不 work 的，就是不得的，你唯有走過第二套，就是你已經走到極限了，就是政改已經撲了街了。 剛才我想那個野心還可能更大，是想複製在這個內地的制度施加於香港，但是又同時取得香港的經濟利益、 這個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雖然是一國兩制當初那個如意算盤不是那麼大的 好啦，嗱呢個咧就一個即係主體嘅分析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要我揀咧，我就覺得咧，其實以佢哋而家嘅習性咧，佢就會傾向咧就更加強化對香港嘅控制嘅嚇。你嗰套咧就要慢慢吸收一下，睇下幾時佢哋明啦。 即係等慢慢即係發覺係真係唔得嘅喎，即係喺嗰個培植嗰啲人真係唔聽話嘅喎，即係咁啊整咗兩個中央出嚟，整咗兩個上海，而且另外一個上海係藍色嘅上海，唔係紅色嘅上海啊。又或者再戇居啲，咪即係等於話你一百。 你已經全國江山一片紅，香港就你當是國際租界或者國際區，可以當白區，白區複製紅區的事，這個就是反革命組織即本身已經是 充滿矛盾， 唉，所以很多時候就是戰略思想，就是看事情你看到好，可以看到那麼簡單你就明白，但是很多時候因為戰略不明白的時候就從事各種的戰術，千軍萬馬批什麼人下來，用什麼國旗，港交所找人佔據他，那裡是北區你佔據做什 麼、好了，那些就比較長遠了、短期之內會怎樣？短期之內我覺得在未來這兩三個星期這個月呢，主要的矛頭呢就會清算今次在這件事件上面被懷疑是叛徒的人的內部， 這個就好玩了、因為這個真的食花生了，這個不關我們事， 是啊，這個就真的不關我們事了即大家會看到呢，其實在這個表決前和表決後其實出現了兩種氣氛、表決前的氣氛呢其實就很簡單，就是好像我們禮拜一或者這兩個分析呢，就主要其實針對本土派、由這個所謂炸彈案本身他想牽連更多人，或者事前傳過一些咁嘅信息嚇，邊啲人會去立法會度會做啲咩嘢喺網上流傳。實際上當時嘅部署咧係針對本土派 嘅，係啊，即、就、係、是、做到好危險啊，咁啊就各即係甚至話係要立法會咩紅色唔係紅色黃色咩警告戒示啊，跟住又話 引入警察 去立法會駐守議會啊，呢、這個就係丟曬架咩破壞三權分立咁、搞到咁大陣仗，就以為有人攻入嚟咁樣。看到沒有 了、咁我這個看法從何而來呢、有少少跟我個人有關、舉個例子，譬如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說過話、我在這幾天我收到的資料電話、資料電話就他當然不會說得很明白，都沒有說粗口，但你很明顯知道是一些社團的人物來的、那種同一聲線那種表達態度，就是其中一個說、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咁初頭我就不是太明白的，但是我去到昨天的下午呢，就以後我就開始收不到這些電話了，咁得到我而家錄音嘅時候收唔到啦，咁我就開始諗到個原因係咩？原來咧涉及到今次嗰個投票，立法會投票有關，就係咧佢事前有啲人會傳咧，就有啲所謂嘅乜乜派咧，就會喺嗰度咧爆門啊，或者甚至即係放炸彈咁樣。咁我嘅自己嘅推測咧，就係當其時咧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就聯想喺舊年十一月嗰陣事件，即係話佢哋有啲人就會估咧就。有些組織就在去年11月衝過組織或者爆個門，所以爆個門的組織呢就會今次這個立法會裡面就從即是再次做回這些事情，咁就以為我都係喺後年曬月光有份爆， 呢個好笑，即刻嘅，呢個真旁觀咁樣。 我唔係旁觀，我履行我做身為一個記者嘅責任去做一樣嘢。 啊，真係旁觀係阿張超雄， 係啦， 衝咁嘅報紙咁。 咁原本我就即係都喺好多次嘅機會啦，不同嘅平台，我自己有寫或者呢個不同嘅節目或者接受訪問都講過，我就完全冇。但我估计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是已经将我这类人放在个名单里面， 不是他们那种敌对心理，还有说你想着是扑灭恐怖分子， 你要发明恐怖分子出来， 我真的要借这个平台说我不是恐怖分子，我完全没想过，完全没有这样的能量去做这些事 恐怖分子怎么会开麦、 第一样的我真的完全对炸弹完全没有认识的， 恐怖分子开麦都会炸实晒那里 我要包实晒，他 们真的只是见到个阴影 我很认真，真如果他们有听的话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任何的政治活动，亦都冇諗過要即係從事呢啲不合法嘅活動、我當其在場係一個好意外嘅因素，就因為個同事嗰晚唔去得，我去咗，即係啱啱臨場有單咁嘅嘢，我就俾我拍到。咁跟住事後就唔好喺網上就傳我去策劃或者去後邊即係係幕後黑手。咁已經講多次唔係啦，但係如果呢次咁嘅事件，如果我推測係正確嘅話，就仲有好多人以為我係。咁於是乎咧。 即係佢哋會事前要警告啲人啊，你哋即係唔好咩啦，唔好 重施故技啦，即係一次好啦咁。但係其實根本就冇做， 根本就冇人諗過要做嗰啲嘢啊！我亦都上一兩次節目，嗰次你喺度啦，我哋講爆門，如果再次爆門嘅意思，純粹一個象徵性意義嚟噶嘛。根本你冇人爆到，冇幾多警察喺度，已經設曬防啦，嗰已經唔知係防彈玻璃嚟添㗎啦，即係從來冇諗過呢啲嘢嘅。但係咧，即係原來咧，呢件事喺事前之後咧。是有可能，我懷疑是想一鋪炒起半導體，透過這些這事件 會 、當然大家現在發覺，即試過警遷就發覺原來都不是那麼回事，而竟然出了就是另外一個 scenario， 另外一個劇本就是原來是一場鬧劇來的， 即真的 炒起了，不是半導體，建制派建制派還勇武過半導體 、而且好，即我自己有一些內在的懷疑啦，即當然在這個時候也不方便好，即很清晰去講給大家，但我懷疑即所謂這個去透過這個離場去做，實際上我懷疑是多過現在他們講的東西，因為你看很簡單，你看場外那些譬如說這些這有數目字在心口的人，他戴埋那些手套是有釘的，那為什麼那出面在住房沒房的警察冇去干預過呢件事啊！ 黨衛軍嚟咁樣啫，即係當然係一啲遊離嘅，即係唔係真係黨衛軍啦，即係好似係黨衛軍嘅嘢。 咁所以我呢啲我就覺得即係難以解釋咯。即係如果你話哦嗰、那個立法會或者甚至警方或者特區政府，佢話我哋要即係確保嗰個立法會門前嘅保安。咁點解呢啲咁嘅人，你容許佢喺個立法會入邊，即係外邊係以咁嘅形式聚集？是吗？ 这个安全威胁来的，如果你不除非什么呢，除非政府知道这个我自己派的人来，那就没有安全威胁了，即如果客观即以保安常识来讲，这些是安全威胁的， 是所以如果说即好像今天的事件呢，即我想还留有很多的空间给大家去思考，但是推测性的东西就即没办法了，即跟大家即天马行空讲，因为始终要负责任，但是我觉得呢，即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实际上这个中共是处于一个相当之尴尬的局面。尴尬的就是说，你在香港究竟你是想全部用一些非常态的游戏规则去玩，譬如说出到这些什么人啊，什么社团的人去玩，定还是你真的想保持一个正常的局面，是一个国际金融城市呢？你究竟你的选择是什么？因为这两者不能共存的。 共存，即其实他是不知道想怎样，他是想看看可不可以用占领当年占三十年代占领上海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不用那些知识分子啊、中产啊，或者那些什么以前前朝留下的人，不用他们上山下乡的，都留在一道，不过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啊或者什么就会围住他啦，那他就在那个金融中心到好像奴隶那工作，就得闲就去日本台湾就得啦，退休去加拿大啦，那但这段时间是乖乖地想着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不搞笑吗？就是这个是将香港变监狱，变监狱，监狱的生产力最低， 是啊，因为这个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社会它有在这个对相对于封闭社会有优势的地方，它的经济的发展或者那个人民或者文化发展是必定强大过封闭社会，你由这个前苏联或者这个所谓中国改革未开放，就看个生产力和那个民即是消费的选择，你完全看到这样 的东西，直接是乱糟糟的民初上海已经是金融中心了，乱到不得了，即是相对比你依家的上海来讲，但已经是人才辈出，很多很多文化沙龙，很多世界的名人会去，那跟着那里是银行业很发达， 还有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好了，刚才陈文提了一个即是现状出来，那我想问大家了，个原因背后点解咧？咁我上次提出个答案，即系三十年代咧，佢搞上海或者即系应该讲即系四九年之后搞上海，点解搞得掂咧？就是、当其时一个主要意识形态嘅原因，就因为好多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人都相信呢个马克思主义，曾几何时系觉得呢套嘢真系系真理嚟嘅， 真理，同埋真系爱国嘅人会投共，正常咁自愿咁投共，或者系为共产党而牺牲或者贡献咁样。 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唔好讲话呢度啲人唔信啦， 你共產黨自己都不信啦，包括習近平，我可以講咩？包括習近平你自己實際上都不信。 你開放改革就已經是背棄共產主義啦，加埋蘇聯啊，成個蘇聯集團、東歐集團冧咗。 所以下一節翻嚟咧，我覺得要即係詳細講講就係、是。即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啊，所謂呢、這個即係你去台灣嘅時候個建國過程都未完成，所以呢個建國過程都未完成就係咩呢，就係話你初頭以共產黨起家啊，即係呢個馬克思主義作為你嗰個思想嘅主導，但係實際上你行到今日咧，根本係呢啲咁嘅即係思想上嘅基礎，所謂 foundation 係已經全部崩潰曬。如果你話要再繼續咧，你好誠實面對一樣嘢就係、是、今時今日你實際上你唔係一個共產黨，你都唔相信馬克思主義。你以前講嘅你相信嘅嘢，全部基本上落空曬嘅嚇，咩無產階級咩成？ 工人階級專政啦，依家坐上去有邊個工人階級啊？以前毛澤東時代都仲有幾個，依家冇啦。 嚇、啊，實際上你完全都唔係嗰套嘢。咁如果完全唔係嗰套嘢，你可以好犬儒去講話，哦，我哋即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就即係總之而家就國勢強盛嚇，我哋經濟發展。欣欣向榮，我們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是吧，個個都點點點點。好了，如果你是這樣，你始終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你這個黨的性質是什麼，這個政府的性質是什麼呢？很簡單，你的黨的性質在你主觀上，主觀上 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就是說由於我們現在我們 管治統治之下的中國是全世界這個大國崛起，人人都要尊重我們，我們經濟很繁榮，但是你又看到一件事，他又不是泛泛，他都要去彰顯這個民族主義，有些就在賣國在那裡，例如你不斷拿資產走去外國，例如你自己的子弟不斷去外國留學，這個連包括香港的都是，實際上原來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矛盾在那裡、如果你講到其他馬克思主義那些，現在根本沒人相信你，所以下一次回來就即要講講，如果你真的要拯救現在這個中國的話，我覺得就即係陳文喺《紐約時報》講過，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呢個唔係香涉香港問題，就係話你行落去中國，如果要坦誠面對而家自己嘅國內嘅矛盾，佢呢個共產黨執政嘅危機，你其實係重新要諗過成個即係呢個國體嚇。咁諗過呢個國體，其實就牽涉香港呢個問題。 因為佢要處理香港失敗，其實就表示佢唔能夠前進。 好啦，咁就即係第一次咧。如果我哋講翻嗰個政改度咧，咁咧我就有一個即係標題嘅，咁用英文講啦 ，From thriller to fast， 都係電影嚟嘅。 咁你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咧？ 即係由驚慄片變鬧劇啦。 咁啊，應該都足以形容到而家今日嗰個狀況啦。好啦，我第一次結束，我第二次翻嚟啊。